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28集。你怎么选了颐和大学？一。接下来的三天，温以凡照常上班，桑延似乎有什么忙碌的事儿，从聚会结束后他一直没有回来过。但他非常遵守之前提的规则，每天晚上10点，温以凡都会准时收到他的微信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说话的字数也渐渐减少。第一天，桑延说今晚不回，锁门。第二天，桑延说不回，锁门。第三天，桑延说锁门。温以凡的态度倒是一直保持一致，每次都回复好的。隔天下午，温以凡跟傅壮外出采访完，到编辑机房剪片子。前段时间因为学校的事儿，傅壮请了好几回假，所以这段时间接连上了一周的班都没有轮到假期。他趴到桌上唉声叹气， 太难了。 难什么？温以凡随口接着问道。 昨天老钱又把我臭骂了一顿。 傅壮坐起来，绘声绘色地模仿起钱卫华的语气， 说我捡的是什么狗都拉不出来的屎，给我提修改意见比他自己重新捡一个还难。 那就让他捡。温以凡侧头说道，让他轻松点。沉默了2秒，傅壮继续老老实实剪片子。 那我还是自己过得苦点吧。 温以凡没有多言，又看了一遍刚写完的新闻稿，确认无误后便发给编辑。等待审稿的时间，傅壮又跟他聊起了天，扯到之前中南世纪城那场火灾的事儿。 对了姐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我们之前采访你同学的那段不是剪到新闻里去了吗？ 啊？ 然后我昨天发现有人剪了一个奇葩采访合集，把这一段放进去了。 傅壮觉得很搞笑，笑得浑身发抖。 还挺火，他都排到某站十大人物之最了。还真的是应了我那句又惨又牛，现在都说他是没拽惨，因为他虽然半张脸被马赛克掉了，但颜值看着依然非常能打。 温以凡不关注这些，倒是不知道这个事儿。影响很大吗？ 那倒没有，毕竟打了马赛克，就是还挺好玩的。 那就行。恰好稿子过审了，温以凡又转发给配音主持，起身道， 你一会儿自己下载主持的配音吧，有什么问题再找我，我得回去写提纲了。 好。 傅壮收了心，戏非常多。他说， 孤独是强者的必经之路。 温以凡今天没有加班，把提纲写完后便回了家。打开门，温以凡习惯性地伸手去摸开关，突然发现此时灯亮着。他顿了一下，下意识朝沙发的位置看了一眼，看到客厅依然是空荡荡的，玄关处多了几个鞋盒，此时搭成高高几层，整整齐齐的，旁边的鞋子倒显得乱，仿佛是进门之后随意脱掉的，也没有刻意放置。温以凡往次卧看，也不知道桑延此时是在房间里，亦或者是回来了又走了。温以凡没有在意，坐到沙发处倒了一杯水，他慢吞吞地喝着，往周围扫了一圈，总觉得房子里好像有了什么变化，东西似乎多了不少。茶几下方放了几罐不同牌子的奶粉， 旁边还有水果麦片和可可片。电视柜柜门没有关，里头各式各样的零食满到塞不下，有一些直接搁到了电视前。餐桌上放了几个黑色的箱子，用保鲜膜裹着，看着像是装着水果。温以凡收回视线，暗暗想着，这少爷的生活水平确实挺高。百无聊赖之际，温以凡想到了傅壮的话，他翻出手机下载了某站，把水喝完，他起身走进厨房，恰好下载完毕，温以凡点开，看到近期点击排名第一的标题里就有一个没拽惨，他边把杯子冲洗干净边点开，手机瞬间传出桑岩冷冰冰的声音，他说，我很快乐，希望你也能像我这么快乐。手机音量开得有点大，在这安静的空间里称得上是震耳欲聋了。温以凡被吓了一跳，他立刻把水关上，腾出手把音量调低了一些。与此同时，身后传来了脚步声，温以凡回头望去，就见桑岩也进了厨房。温以凡垂头将手机熄屏，有些尴尬，也不知道对方有没有听到刚刚的声音，但桑岩像压根没有看见他一样，没有说话，也没有朝这边看，只是沉默着开了冰箱。温以凡也没有主动说话，他把手机放回口袋里，垂眼时忽然注意到之前一直漏水的水龙头被修好了，此时没再滴水。见状，温以凡才认真地看了一眼厨房，那个总打不着的燃气灶也换了一个新的，旁边还多了电磁炉和微波炉，甚至连榨汁机和烤箱都有。他的眉心一跳，头皮发麻，脑子里头一冒起的想法就是，这些平摊下来得多少钱？温以凡犹豫，问道，这些是你买的吗？桑岩看着是刚洗完澡，穿着浅色休闲长裤，上身随意套了一件外套，他没理他，从冰箱顶上拿了一包泡面，伸手扯开，看上去像是要自己动手做晚饭。温以凡觉得这个画面有些违和，毕竟在他看来，这人应该是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娇娇大公子，没人给做饭，估计也只会叫外卖，哪知还会主动进厨房。温以凡继续说道，如果是的话，你列个清单给我，我把钱给你转过去。哦，桑岩敷衍地嗯了一声，打开水龙头往锅里装水，感觉他不想搭理自己的态度很明显，温以凡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嘴唇又动了动。那我回房间了，你整理好之后微信发给我就行。还是意料之中的没有回应，温以凡一时半会儿也分不清这是常态还是他此时情绪不好，他没有再找存在感，转头回了房间。他坐到椅子上，打开手机看了一眼银行卡里的余额，忽地叹了口气，要不找个机会跟桑岩谈谈，如果之后还要买这些公共用品，得跟对方先商量一下的事儿。想到这儿，温以凡又想起桑岩刚刚的态度，唉，跟他沟通也是一件难事啊。过了一会儿，温以凡莫名又觉得这状态好像也挺正常，毕竟当时桑岩都强调了那么一句，不要跟他套近乎。之前两人间有对话的原因，也只是因为他要给自己的酒吧招揽一点生意，但最后他一分钱没赚，反倒倒贴了小一千。温以凡思考着，桑岩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心情不悦？他纠结了一会儿，又打开计算器算了一算那天的账，想把钟思乔和向老那份也付了，但这数目对他来说不算小。温以凡只能付自己的那份，不过这都过了好几天了，突然给桑岩转这笔钱 好像有点尴尬。温以凡放下手机，干脆等桑爷把清单发过来再一起给他转过去。但一整个晚上，桑爷那头都没有任何动静。温以凡后知后觉地发现，桑爷似乎是完完全全把他当成了空气，仿若察觉不到他的存在。偶尔温以凡不经意发出什么大的动静，他也像听不见似的，连眼皮都不抬一下。两个人像是生活在不同时空的同个地方。温以凡不是自讨没趣的人，跟他交流了几句后也没有再主动说话，只当是两人互不干扰的合租生活正式开始了。除夕前一天晚上，到阳台收衣服的时候，温以凡接到了钟思乔的电话。 你明晚加班不？ 明晚吗？温以凡抱着衣服把晾衣杆放到一旁。没意外的话应该不加。 那你明天回家吗？ 不回吧。 那你要不要来我家，咱一块过年？ 钟思乔邀请他。温以凡很诚实地说道。我懒得跑那么远。 你休息那么多天也不分一天给我呀？ 你还挺残忍。温以凡进了客厅，声音停住。也不知桑岩是什么时候从房间出来的，此时正垂着眼坐在沙发上看手机。他换了一身衣服，表情照旧很淡，看着像是要外出。温以凡收回视线往房间的方向走，平静地继续跟钟思乔说话。等我真的休息很多天，你再跟我说这样的话好吗？钟思乔笑出声。 那对比起平时，你这不放的确实挺多的嘛。 我就只想睡足三天三夜。温以凡说着回了房间，钟思乔突然问道。 对了，那桑岩过年回家吗？ 当然回啊。似乎是觉得他这个问题有些奇怪，温以凡语气纳闷。他家就在本地，跟家里关系又不是不好，过年怎么会不回呢？ 哦，也对哈。 温以凡躺到床上，钟思乔又说道。 你跟他相处的怎么样？ 也谈不上相处，我俩就是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两个陌生人，没有任何交流。我现在看到他都有一种他是幽灵的感觉。温以凡斟酌了一下言语说道。 哪有那么夸张，那天去聚会不是好好的吗？ 闻言温以凡一愣，不知怎的脑子里忽然闪过向朗那个真心话的答案。很快他回过神笑了笑。就是跟聚会时的状态差不多。又聊了一阵，温以凡听到玄关处传来关门的声音。挂断电话后，温以凡再看微信，发现五分钟前桑岩给他发了微信。他说， 年初八前都不回，直接锁门，冰箱里的东西帮忙解决掉，谢了。 温以凡眨了眨眼，照例回了一个好的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